各位好，我是癫狗哥哥。各位癫狗日报的读者你们好。癫狗日报重出江湖已经一年有半了。自6月反修例公民运动以来，本报一直站在最前，由前线直击、新闻摘要、专栏评论等等，都尽可能涵盖每一个范畴，为读者报道是所有的真相。而前线记者更加多次在最前拍摄了很多的最新资讯。在近期其实我们是开始会扩充人手去应对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以及希望可以有更加多的资金去到去增购更加多的拍摄器材，令到大家看在画面上面的感觉更加之好。要支持我们癫狗日报很简单，第一你可以用信用卡去给 PayPal 的，第二你可以是用银行柜员机存款，而这些呢是到给每月费用的。另外你都可以亲临普罗政治学院去缴付每月费用的。预先又多谢大家对癫狗日报的支持。 最长分24个月摊还，系咪好吸引先？ 需唔需要任何抵押先可以请到个佛牌翻去咧？ 只系需要少少首期，咁你就可以供请个佛牌翻去睇。 师兄啊，其实呢个计划咁大咧，有冇其他啲机构去参与啊？ 啊，有嘅，除咗呢个泰国佛牌工会之外，香港亦有一间投资公司系负责信用评级。 咁乜嘢系佛牌工会呢？ 佛牌工会主要是用来验证每一块佛牌真定假的，跟住就会出证书或者是验证卡。而我们找的这个佛牌工会呢，是泰国三大佛牌工会最权威的其中一个。 Good, good, good.สวัสดีแกสวัสดีแกทำอะไรโอเคกูดสวัสดีแกก ูคุณทำไมไม่ให้คนเข้าไปทำ กันได้ยังไงวะใช่ย่ะแต่ต้องใช้ความเชื่อถือที่เก่า ถ้าเกิดว่าที่คนแอดเครดิตกว่าที ่ก็ได้แต่ที่เลือกของผลไม้จะลดลง 其实咁多地方都可以供证佛牌，咁你啲佛牌有咩咁特别咧？ 你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好。咁当中我哋会有提升运气嘅屈伴啱第一期啦，甚至系人缘至尊嘅龙布胶别打法。咁当然唔会少得150年阿赞多开光嘅松笛，而泰国。鉴证专家已经验证过，绝对是真品。咁其实当中我哋几百款嘅佛牌咧，年份已经全部系超过50-60年嘅，所有佛牌验证过，出晒验证卡，全部保证系真品。所以你哋系恭请得开心，戴得安心。 众生实数为全，时间为一，一即系全，全即系一。呢个世界万物并行嘅道理。原汁原味第二季正式开始。 Hello， 欢迎大家好，收睇原汁原味先。今次咧就我哋讲紧出年嘅十二生肖啦。咁出年系即系咩年呢？就系2020年庚子年，亦都大家讲嘅鼠年。咁首先讲下先啦，庚子年鼠年咧就金会比较重，所以通常喺夏天出世或者八字起金水人会特别有利。当然咁我都有譬如有细分嘅。咁譬如大家好似望个图咁啦，咁我哋有你会见到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喺度。咁我而家就将每三个生肖咁同大家讲，咁希望大家就到时留意翻屋企自己属于咩生肖嘅时候，会有咩情况，大概事情发生啦。咁首先讲嘅系属猪先啦，亥。嗱，属猪嘅出年会有啲咩情况咧？出年会有三会太岁。其实咩叫三会太岁？即系等同系你会识到啲，又唔好话猪朋狗友啦，即系同啲朋友特别投缘或者识到新人，会容易埋堆，容易倾上物。傾埋冷嘢，咁啊叫三會啦。咁當裏面有啲咩情況發生，會有譬如有太陽啦、病符同埋天空。咁呢三粒星喺2020年就會有咩情況發生，會代表啲咩咧？嗱，太陽星，太陽星就利男不利女，即話代表出年豬年嘅男性會比較有利，同埋會容易得到男貴人嘅相助。咁病符，咁啊大家字面上都好易理解啦。病符即系讲紧会有病啦，所以出年猪年不论男女都好，身体会比较容易差啲，会容易有小毛病。所以出年猪年嘅朋友，唔系属猪嘅朋友，大家要小心留意check， 再多啲 body check 啦。咁然后到天空咯，嗱，天空系好高傲远，即系可能会谂会大咗啲，半好半坏啦。咁我唔讲话太差嘅，其实又咁，至于视乎再会咩，即譬如话。病会同呢个病符一齐，咁啊自然系差啦，可能会无事百无事会有病一场。咁但不过你又会天空嘅时候，会太阳嘅时候，万里晴空嘅时候，你做嘅嘢，太阳都会见到，系对你一件好事嚟嘅。所以出年猪年嚟讲，虽然就一般般，但不过都还 OK。特别你男性属猪嘅男性多啲，属猪嘅女性特别小心啲啦，可能会留意多啲 check 啲做啲身体检查。咁啊，到屬鼠啦，出年鼠年嘅人犯太歲，本命太歲。本命太歲其實咩意思？本命太歲即係純粹係又翻到你個宮。如果我哋喺八字上面嘅術語就叫復淫啦，復淫就無病呻吟，即係冇事就揾事嗌，即係無病痛都嗌兩聲，咁嗰就叫復淫啦。但不過裡面有咩星發生咧？嗱，屬鼠出現會有將星，將星我哋講緊譬如你。將軍啦，如果你係打工仔或者咩嘅時候，老闆睇得起你，你要成為一個譬如公司裏面做一個將軍，即係可能會係一個提升做管理層啦，做經理咁樣，或者你係一個比較衝動行動，比較一個帶隊 team 去做嘢，可能突然升到做 team lead。咁相對嚟講，因為將升你工作量多嘅時候，會亦都引致金貴啲嘅升加強咗，今季代表咩？即代表你夾萬，咁你工作量多咗，咪即錢多咗，收入多咗咯。所以今季同象徵係兩個相互相食嘅。咁亦都有分，亦都有叫劍鋒。劍鋒呢粒星咧就好壞，就各佔一半。點解？因為劍鋒咧，我哋譬如講係一把劍咁啦，一把劍有兩邊刃，你可以對外殺出個名氣，啲人會對你折服。唔好嘅就係一個唔小心咪介傷你自己。所以劍鋒就有好有壞，而再配上你將星嘅時候，即代表你個人雖然係好衝鋒陷陣，做嘢好勁、好叻、好巴閉，但不過同時間亦都可能因為過於過路風芒、劍路風芒咁所以會容易俾人招惹人妒忌。同時間屬鼠嘅人咧，尤其女性啊，屬鼠嘅女性注意會有一個叫油日、油印、油翼。嗱，油翼星即係咩咧？油翼星即係譬如唔好嘅事，走路会比较多，或者系尤其对女性会比较伤害大。所以出年属鼠嘅女性会比较刑害会比较多，所以出年属猪属鼠嘅女性咧要特别小心。好啦，到属牛咯。嗱，出年属牛会有咩情况咧？就六合太岁啦。嗱，六合太岁几好嘅，六合太岁代表啲咩？即系代表系你做嘅嘢会有贵人相助。咁同三会有啲唔同。三會之前講啦，譬如有啲人會特別 friend， 但不過嗰個未必係你貴人，但不過六合太歲就會係有鬼出嚟相助幫你。 所以如果你有啲咩困難都屬牛嘅人咧，出年會比較有利啲。咁同時間會有天空啦，呢、這個天空同頭先屬豬嘅天空啲唔同啊。頭先屬豬嘅天空係副星，咁今次呢個咧牛嘅天空係主星，所以天空好高傲遠，或者可能係個心頭上更加強烈、更加重。咁亦都會有病符，病符呢個係偏啦，唔係太主要啦，都會有少少身體情況毛病發生，所以屬牛都要注意 check 身體。咁同埋天貴星，天貴星就代表中意揾錢啦，中意做賺錢，所以出年屬牛嘅人咧揾錢機會大咗少少嘅。好啦，咁今次就到呢個豬、鼠、牛、亥子、丑呢三生肖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就再同大家講下其他13個生肖啦，再見啦。 5分鐘 嘅喎，係，所以我好快咯。 有多啲嘢講， 所以一係就全部壓曬落去咁樣。因為如果喺輪做12生肖，因為好少嘢嘅呢個，係所以如果我唔斬咯，咁如果 呢度插完廣告，跟住之後 係 OK， 跟住之後又插 走咗 OK， 好啦，翻返嚟啦。咁而家咧，我哋又繼續另外嗰三個生肖啦。咁下三個生肖係咩？我哋譬如有屬老虎啦、人啦，嗱出年屬老虎嘅人咧，雖然話冇合又冇刑，冇咩特別情況發生，但不過有少少注意就係嗰啲神煞星啦，神煞星即係譬如我哋有天狗星、孤神星、天廚同翼馬呢四粒星。嗱，天狗星就代表好財好物，所以出年屬老虎人咧。特別容易多嘢壞，多使多少錢，因為啲嘢破壞咗或者可能殘舊要花錢修理。咁孤神星嘅話，咁啊好明顯啊，即係可能會比較孤獨感會比較多啲，或者係一個人嘅機會比較多啲啦。咁至於天廚嗰係講緊譬如食好嘢啦，所以出年老虎人屬老虎人咧。有機會啦，食到啲靚嘢，可能山珍海味啦，或者又突然之間有朋友請你食間大啊，食間豪嘅，咁當然嘅，因為天廚星影響嘅關係情況下，你就唔好客氣啦，就同佢食盡佢啦。咁反正粒星到咗，你影應佢啦。咁至於翼馬，翼馬就走動星喎，亦都代表變動。嗱、這個翼馬嚟講咧，除咗講即係你呢、這個變動，你可以話係佢轉工又好，或者搬屋又好，或者其實咧。你最簡單睇，其實可以話係你出入多咗，即係譬如話咁講咁講，例如攞做買餸為例啦，即係可能譬如你今日去買餸嘅時候，你平時或者可能某幾年你買餸去一個地方就買曬所有餸，咁因為今出年就多咗翼馬星嘅時候，咁你可能買餸就去幾個地方去買啦，所以翼馬係叫走動多咗，咁亦都因為走動多咗嘅時候，你再加埋天狗星影響嘅時候咧。嗱，咁變咗咪好財好物咯。咁你走動多咗，要花嘅錢多咗。譬如尤其你揸車，路程咪多咗，揸馬油多咗，咁你車損耗又高咗咯喎。咁咪變咗你多用多錢去維修啊，或者入油啦。咁啊，下一個屬兔咯。嗱，屬兔嘅人咧，出年會小心少少啦，因為出年有子卯相刑，屬兔嘅人同喺鼠年會特別容易犯呢個官非情況，刑太歲，同埋呢個刑太歲我哋叫無根之刑，以下犯上。所以如果屬兔的後生仔就特別小心，可能會反駁你長輩前輩啦，或者如果你屬兔的前輩或者長輩，你容易受到你下屬做你的頂心撐，所以這個形態需要特別注意。那當中有什麼神煞星出現，就會有卷舌、飛印、紅鸞和這個鹹池星。卷舌就好明顯講話口舌之爭，即係戒交啊、吵啦，所以亦都應咗喺呢個子卯相刑嘅情況下，你同你下屬或者同你晚輩拗交機會多咗，吵嘅機會多咗。咁飛印係意外啦，即係譬如出橫禍之災，尤其如果你喺美國時候揸車幾率容易可能撞車或者出現個無妄之災，明明你好小心，但係人你都係。唔可以撞到你，整到而搞到你出咗意外嘅。嗱，紅鸞嘅話咧，這個比較好啲。如果係單身嘅人，點解咧？因為紅鸞我哋都係講譬如結婚啊、婚姻上嘅。如果單身嘅紅屬兔人咧，出年會可能有機會識到你老婆另一半啦，或者你有可能會拉埋天窗結婚。但不過如果你結咗婚嘅人咧，屬兔人咧。要小心，紅鸞星雖然代表婚姻好咗，但同時間亦都可能會導致你會有呢個 婚姻愛情啊偏桃花呢樣嘢。點解？因為佢會再附帶一個鹹池星啦。鹹池星我哋講人緣啦。鹹池星唔係單止講緊你溝女拍拖啲，係講譬如你真係人緣，你識人。你接觸的人多了，所以這兩粒星互相影響之下，你很容易也都會變成桃花特別多，多了女性或者異性想認識你，而再加上捲舌情，捲舌和紅鸞拍埋，有可能如果你結了婚的，可能跟你另外一半吵鬧交機會多了啦，所以特別小心出去屬兔的人。那我下一個屬龍，屬龍的人出年也是有三合，三合情況就會比較好一點，跟六合比的話佢少比較穩定，但不過如果有貴人相助，力量就比較偏差少少，因為始終六合都力量會好過三合，比較親密啲嘅 close 啲嘅，因為我哋六合就叫好似夫妻咁啦，三合就好似叫一個兄弟姊妹嘅關係，好穩定嘅。所以出邊屬龍其實如果你係人緣都唔差，都 OK 噶，偏係一個好人緣添，仲要係嗱咁佢有咩星咧？咁你有象星啦、金貴，咁正如。之前我都講過屬鼠，好似屬鼠人咁，工作量多咗，錢財都會多咗，收入都多咗，呢個係正財嗰方面啦，或者係你付出勞力換取嘅錢。咁同時咧加國印喎，國印即係咩意思？即係有權有權勢啦。即係你譬如好明顯就講你係有機會做老細啦。譬如你諗住開做生意時候，你出年即係2020年做老細嘅比較大啲，或者可能你想做老細，有人俾權你揸，抌錢俾你去做，你做話事嗰、那個。如果你唔係做老細嚟打工嘅，你出年可能俾人提升去做呢、這個主管位啊，或者差唔多係管理成間大公司嘅情況。總之係個職位好高，亦都好有 power 嘅個位啦。但不過同時間亦都有啲空星嘅，譬如有白虎啦、空亡、五鬼、華蓋。華蓋呢個好星嚟啊！首先講先，華蓋亦都華蓋同象星係相輔相成，亦都同個因為呢、這個。華蓋星咧，響我哋嚟講係除咗講藝術，亦都講係譬如你做嘅嘢，人哋睇到即係好似你做廚師咁，你炒出嚟嘅菜，炒出嚟餸，呢、這個我哋都叫華蓋。如果你做藝術家嘅，咁啊當然係講你啲畫啦、雕像啦。咁譬如你做歌手嘅，咁你唱出嚟啲歌受人注目，所以華蓋星係一件好事嘅。所以你做任何嘢出嚟會人睇到，亦都因為你受人注目。同時間你有五鬼啦，嗱呢個五鬼八字上嘅五鬼咧，就講緊個小人啦，會遭人妒忌，所以小心。但不過同屬鼠比嘅，你呢個遭人妒忌，即係後背後有些人睇唔抵得你，唔抵得你頸啊，即係覺得你，覺得你都係靠啲咩手段攞到翻嚟嘅，即係呢啲係呢個背後嘅小人啦。咁至於空亡同埋白虎咯，嗱白虎就真係講意外啦！嗱，呢個意外同飛印有少少唔同。飛印係橫禍之災，白虎咧就係呢個同血光或者扭身整親比較特別貼切啲。點解咁講？即係因為你譬如你有象星，就可能你做嘅多咗，一個唔小心扭傷自己或者整傷自己啦，所以你特別小心啦。空亡就譬如可能做啲嘢比較容易做唔成，做一半。但不過因為亦都有各印情況下。最好就建議你就唔好自己做，俾啲細俾啲下屬去做，咁你就可以化解咗空亡呢個情況。咁暫時咁而家到呢個三個生肖，咁下一次轉頭我哋就講埋另外嗰三個生肖啊。好啦，而家翻嚟喎，咁我哋有繼續三個生肖啦，譬如我哋有屬蛇啦。嗱，屬蛇嘅人出年咧，我哋有暗合太歲。嗱，呢個暗合太歲真係其實講個力量好犀利啦。點樣講咧？嗱，暗合太歲其實好少師傅亦都會講，亦都好少師傅會用到或者留意啦。嗱，暗合即係暗地裏譬如講直接啲，如果攞感情嚟講咧，暗合就代表係偷情。亦都可以代表係你背後有人暗中幫你，但係呢啲暗中幫你嘅力量唔大，係好細。即係譬如話你想揾份工，人哋可能會喂啊邊度有份工做啊咁樣嘅咋，唔係話佢會幫你揾到份工為止啊，或者提點你呢度邊度請人，或者係譬如你想識某個人，識想溝女嘅，咁可能有個朋友喂我知帶條女出嚟咩咩，跟住佢可能閃人，剩低你自己做啦。所以暗合就呢個意思，就做咗好好暗暗地地幫你順水推舟嘅人嘅啫。 噶啦。咁暗合下咁有啲咩神煞星咧？嗱，属蛇啊，出面有紫微六德啊，呢两粒吉星，基本上系做乜都好，有后面有贵人照住。有边个贵人？都头先讲啦，暗合嘅时候照你一照嘅咋，即系真系等同我七粒跌电筒照你咋，你冇谂住啲咩嘢。然后譬如有天厄。盗拜天厄同盗拜呢两个咧就比较明显少少啦。天厄就讲啦，天灾人祸，佢同非人有啲唔同，非人系人为多啲，天厄系天意多啲。即系譬如咧，去旅行就属蛇，特别容易去到啲。OK， 好啦，咁而家翻嚟咯，我哋继续另外嗰三个生肖。咁而家我哋有属蛇嘅。嗱，属蛇咧，出年喺2020年有咩情况发生咧？会有暗合情况嘅噃。嗱，咩叫暗合咧？暗合我可以话系，即系如果攞感情嚟讲咧，系有偷情意思，眉来眼去。咁如果譬如用喺工作上面，或者譬如你人际关系，或者譬如你普通生活上面嘅话咧，暗合呢个意思就代表佢系暗地里帮你，唔会做出太明显，或者佢做咗少少嘢，踏出一帮你踏出一步，即系简单啲嚟讲啦。譬如话你，譬如好似想沟女咁样，或者想识某女异性，咁可能系突然间有个朋友嚟讲，喂，我识某一条女，某一个异性，咁我就带佢出嚟啦。跟住之后剩低嘅就你自己去继续做噶啦。譬如你同条女咩下场嗰啲，你就自己搞掂嘅。咁呢个都系暗合嘅一种，或者譬如你，譬如你搵工啦，搵工嘅话咧，可能有人会同我喂，我知边度会请人喎，咁我你自己去见啦。咁呢个亦都系暗合嘅之一。所以出啲暗合，即系暗地里帮你出，唔会帮得太明显。个助力亦都系唔够三合或者六合高，所以好多嘢都睇你自己，即系弹个昙花一现，弹个机会俾你咁解。咁有咩神煞星啊？有紫微龙德啦，嗱，紫微龙德呢两个贵人星照住，逢凶化吉。W 嘅照亦都因为系暗合嘅情况下，所以呢个照就真系好似差佬攞电筒照一照你咁样啫。冇噶啦，直接一下昙花一现，你唔好谂住佢有啲咩行帮到你，嗰只纯粹系耍一睄你算数。咁空星方面，譬如有天厄同暴败。嗱，天厄系咩意思？天厄同意外差唔多，呢个意外就天灾偏向比较高啲，同非人有啲唔同。非人就偏向人祸多啲。嗱，天厄嘅话，譬如简单啲嚟讲，譬如你去属蛇嘅人啦，可能去譬如去旅行，就话冬天去会比较容易遇上有暴风雪情况，或者可能因为暴风雪而影响飞机 delay， 要搞到佢要改期，咁啊所以暴败咗啦，要翻原定计划翻嚟就翻唔到啦，或者可能一个唔好彩，大家例示讲句，可能去到譬如夏威夷咁啱夏威夷火山爆发，或者去南边或者去啲地震带就比较容易遇到个地震，即系可能其他人去。台灣或者冇台灣啦，即係譬如可能菲律賓咁樣，好日都唔會撞地震或者火山爆發，而咁啱你去到，咁啱嗰日就嚟個地震俾你玩玩。咁所以天厄暴敗就屬蛇用會容易碰上啲機會比較高啲。咁當然亦都有的煞同劫煞，呢兩個亦都講緊破財做冤枉嘢多，所以整體上嚟講屬蛇出現就俾人暗照照啫，剩低嘅真係睇你自己啦。好啦，嗱聽。出年咯噃，到属马嘅人啦，属马嘅有咩情况咧？大家都知啦，属马就子午相冲，冲太岁。咁冲太岁会有呢个咩咧？我哋个大号，同埋会再加个天空，尤其仲要搭多个擎天添。嗱，首先逐个讲大号，凡系冲太岁一定要大嗰边。嗱，首先要同大家讲清楚嘅，冲太岁唔系差。即系唔系一定空，点解咁讲？因为冲太岁即系讲系有变化，有冲击力，对你有好大影响，对你生活中会有改变，人生都有好大嘅变动。咁呢个变动咧，响我哋属数界嚟讲，好多时都系以偏空为主啦。咁系如果唔讲你个五行要唔要嘅情况下，所以基本属马出年系会有大变动，因为大变动嘅时候，所以你要使费嘅嘢多咗。譬如可能你无啦啦冇谂住搬屋，出年你可能突然间会谂住搬屋或者买楼。或者你可能出年無啦啦突然間你想換架車，或者係本來你申請移民嘅時候，你上譬如今年今年可能你未成功，未有審核，突然之間出年佢俾個審核你，咁你要大號嘅時候，你咪要移民搬過去咯，重新再嚟嗰個大變動，或者可能你要穿州過省咁樣過活，所以呢個大號亦都係 使好大筆，要花好大筆錢去令你做個大變動。咁至於天哭喎，天哭譬如我哋好簡單啦，會係講緊唉聲嘆氣啊、怨天尤人咁情況。點解咧？因為你有大號，有衝大出情況，會容易做到一個人嘅心理情況，覺得哎呀，今年點解好唔順啊？點解會有不利嘅情況發生？所以做到容易會諗要偏負面多啲，所以就必須小心啦。同時間屬馬嘅人需要小心，尤其是男性。嗱，出年嚟講屬馬嘅男性要注意有擎天啦。擎天同屬鼠女性嘅遊戲一樣，係差別即係遊戲就不利女性，擎天就不利男性。所以出年屬馬嘅人如果有衝大變動咧，會特別要小心，可能隨時會影響，譬如血光之災，或者係冇人光之後可能會碰上不必要嘅麻煩。所以出年屬馬嘅男性特別小心啲啦。咁我哋到屬羊咯喎。出年屬羊，我哋係害太歲。害太歲其實呢樣嘢大家冇咁太驚嘅。害太歲即係將你件事比較難做得成啫。咁害太歲，我不嬲都同人講啦，害就唔一定壞嘅。師傅，譬如可能你諗緊，譬如你認為可能做一件好嘢，但喺另外一個角度，其實呢件唔係一件好事，害咗你，禍咗你，做唔成咁解嘅啫。所以害太歲未必係兇，要視乎你個人嘅喜忌用神啦。OK， 咁出年屬羊，屬羊啊，有咩情況發生？譬如有小耗啦、玉桂、天厄同埋呢個鹹池啦。嗱，小耗我哋講係花少少錢，即係可能要使多少少錢去完成一件事，或者要破小財啦。佢同大耗嚟比，佢算好好多。即係可能譬如大家以買嘢為例啦，譬如可能你見到架車可能係標價標緊$30咁樣，其他生肖馬可能用$30買到。咁譬如你屬羊有小耗情況發生，可能你要俾多$20,000，可能$50,000買到。但不過如果你係大耗屬馬嘅人咧，可能你要俾 double， 可能$60,000或者$90,000先能買到架車，咁啊要注意一下啦。破小財，破小財擋災啦咁樣。所以唔好去賭錢啦，賭還好，小賭冇問題嘅，唔好大賭，但不過都唔建議人賭。玉桂，玉桂就講賺錢啦。所以屬羊出年都有機會賺錢，揾到錢嘅機會亦都比較高啲，亦都好中意揾錢，亦都會好多揾錢嘅念頭出嚟。然之後到天厄，天厄頭先講咗咧，就講天災機率比較高啲，所以屬羊啊，出年去旅行要特別小心，可能要比較買重嘅油，保險會比較安全啲啦。咁反正你都有小耗啫嘛，你咪到可破影咗佢咯。嗱，鹹池星我頭先都講過啦，或者上之前都講鹹池講緊人緣關係，唔係單單講溝女界女，所以出年屬羊嘅人緣關係都 OK 嘅。如果譬如話 OK， 你單身嘅屬羊，咁當然你桃花機亦都比較多啲。而你已婚嘅或者拍拖嘅人，係異性亦都會多，但係同時間你要睇你注意點樣 handle 呢、這個鹹池星喎。嗱咁講。鹹池星我講人緣異性多，如果你控制唔好，你將佢變咗你啲情人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嗰啲咧，咁啊變咗個鹹池桃花煞，咁啊變咗招惹麻煩啦。咁譬如，但不過你異性多，如果你係尤其專做女性生意嘅時候，咁你鹹池星多咗，人緣旺咗，咁你旺女性生意咪多咗，女性客多咗，咁你玉桂星又高咗，咁所以咪話鹹星要睇你點用。所以如果你用在生意上面或者做在工作上面，这个行星对你特别有帮助。好了，暂时到这里先，咁转头我再讲埋另外最后的三个生肖出现的什么情况了。好了，我们回来最后三个生肖。首先讲属猴先啦，嗱，属猴出年都系三合太岁。嗱，点解头先个属龙又讲三合，今次属猴又讲三合咧？因为我哋命术数界嚟讲，命理上我哋系申子时三合属水局，所以属猴都系属三合之中嘅。咁三合当然佢都有象星啦，系，所以凡系马骝见老鼠，所以马骝喺鼠年时候亦都有象星，工作力都大增，亦都比老细睇得起。做一個將軍啊，衝鋒陷陣咁樣。同時間你今季都要上升嘅走紅啦，相輔相成嘅嘢。咁因為太過衝鋒陷陣，太過劍路鋒芒啦，會同時間會招惹五鬼啦。五鬼頭先我都講過啦，係講小人暗地裏背後妒忌你或者提講你壞話。咁呢個亦都不至於影響太咩情況，只係睇你個心態點對呢個小人啦。同時間個官符啦，官符呢樣嘢要注意啦。官符出邊係？ 會特別容易跟政府官員接觸，或者無啦啦惹上官非。如果閣下是做緊政府工作的話，官乎嚟講其實對你冇乜壞處，因為你行出行入你都係見政府官員。譬如你做警察，警察係政府官員啦。譬如你做政治嘅，你係接觸政府官員走埋嘅，或者係做醫生，你係咁啱多咗啲政治家啲客啊，或者係你啲客都係政府官員比較多啲。如果你係咁啱係做揸車，譬如 Uber 或者的士司機嗰啲，你可能小心啦，有可能會容易食 ticket 嘅機率比較高啲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咁通都有白虎啦，白虎都講埋講血光之災，容易產生車禍，所以官符加白虎兩個可能會容易造成呢個車禍，所以要小心啦。出年屬猴嘅人揸車特別小心啲。咁你有六分嚟講係揀特別揾錢，係屬猴嘅人，所以揾錢機率比較相對比屬羊同屬牛嘅嚟講，佢係特別揾得最多錢嘅一個生肖，會比較偏好，所以屬猴嘅出嚟。能搏手就可以搏手，揾得幾多得幾多，貪係冇所謂嘅，貪係件好事，但不過冇貪過路啦嚇。咁我哋到下一個譬如屬雞喎，嗱屬雞嘅咁大大題目話我哋有咩特別代表性發生，就係我哋嘅特首。嗱佢有咩情況發生咧？佢嘅發生時等同所有屬雞都差唔多咁上下，所以大家屬雞嚟注意啊。嗱屬雞嘅出現個天破啊，我哋有破太歲，破太歲咩意思？即係破壞做唔成啦，佢 plan 任何嘢都做唔到。如果你夾硬做，即係叫攞苦嚟身自己揾。難聽啲講句，廁所你點樣自己找屎嘅啫？嗱，當然佢咩吉星同天喜星啦，天喜星同埋呢個咸池星就太陰星。嗱，天喜星嚟講，譬如佢整年或者個比較偏啦，心情就比較好，亦都可能因為心情好啊，好過頭啊，樂極忘中會造成一個破太歲情況。咁太陰性就離女不離男，所以出年屬雞女性會比較高啲，比較好啲，叫好啲啦。當然都係鹹池星啊，鹹池星係講人緣桃花啦，頭先講過啦。咁視乎睇點運用啦嚇。如果出年嚟講屬有太陰星嘅鹹池，我奉勸我哋特首就唔好聽啲男性講嘢啦，啲男性官員啊，同埋啲男性議員啊，大家有眼睇啦，咩何君耀啊、湯家華呢啲咧。就幫唔到你噶啦。咁啊，有陽人加卷舌，屬雞人出年有卷舌就容易多人同人嘈交。咁陽人啊，講緊譬如性格特別係會比較硬朗啊，即係好硬咯，即係剛強嘅話，真係比較暴躁啦，或者係會比較衝一太過硬淨，突然間係唔知啦。應該成個人，如果你整體上屬雞出年係會整個人特別 hyper 咗，即係好似 high 大咗咁樣。以為自己咩都得，結果就因為揩落頭破太歲類似，所以出年屬雞要小心啲。尤其我哋特首，如果唔係，你會做禍香港好多禍嘅啫。好啦，到最後有屬狗咯。出年屬狗人咧就冇乜特別情況發生。尤其如果屬狗出年有讀書，有諗住讀書，最好把握機會，或者係學如果你係學生，屬狗人又比較好啲。點解？因為出年我哋係文昌星啦。屬狗人身上，所以文昌嚟講，譬如講緊讀書啦，最簡單啦。或者如果譬如做 office 嘅文書處理工作就比較多咗啦，或者係簽嘅文件比較多咗。如果尤其你係揸筆寫字做嘢嘅人，可能你出書啊、寫稿嘅人，你文筆出嘢特別流暢。如果你出出書係特別好，如果你學生讀書，特別容易入腦。嗱，空星我哋有天狗、寡叔、血印，唔好諗住見啲空星特別差啊！驚啊！點解？因為好在屬狗出年我哋有解神星或者天解星，將呢啲空事逢空化吉啦，減低咗傷害。咁血印講緊係血光之災啦。咁好簡單，譬如可能係你擦眼上面出血啊，或者係唔覺意俾啲嘢介傷啊、整傷，尤其你文昌星旺喺你個生肖情況下，咁譬如你揭雪唔小心俾張紙介親，咁啊血光都認咗啊。所以話集邊師傅話齋血光嘅，你咪攰攰血咯。咁尤其寡叔星啊，都係講緊咩啦？個人會比較孤獨啲，可能比較收埋自己。如果再碰上文昌星嘅，就可能少困喺自己喺個 library 或者圖書館入邊温書啊，唔係點出面接觸人。呢個一般啦，唔差嘅。咁天狗。 頭先講嘅後藏物，咁可能如果你加上文昌星星，咁你買嘅書多咗，讀嘅書多咗，所以其實出年嚟講屬狗 OK 嘅，唔算差。咁如果你真係對比差嘅，要特別小心嘅邊啲？就正如之前講啦，屬馬咯，屬馬因為衝太上比較咩嘅，變化大啲，要小心控制啦。咁其次就屬兔，屬兔刑太上子卯，雖然有容易會有人做你頂心撐，腰心腰肺。咁呢下你想同埋，因為你卷舌情況好好控制打下啦。跟住之後屬雞破太歲，頭先都講過啦，屬雞破太歲嘅話，小心啲有冇嗨大咗，嗨大咗亂做嘢亂錯咗，咩都做唔成啦。咁至於你屬羊害太歲，真係差，見仁見智啦。點解？因為始終可能你又好，考到起嚟嗰個唔好，而冇咗你做唔成，其實可能傷反係救咗你添。咁我暫時嚟講到呢度，我嘅事先就到呢度啦。或者轉頭我哋會再講下出年嘅流年風水咩情況，或者我再見，拜拜。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Stand by, we're working on sound. I'm right behind you. I don't want to lose you. Come here. Ther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Kobe. Right here, Kobe. Kobe, to your left. Kobe. Kobe. Kobe. Kobe. There we go. We are back. We're back. We are back. We're back.So I think the question was about legacy as a character. Yeah, as a character, legacy. Yeah, so visually, I wanted to create characters that look like my daughters. You know, the hair, color of the skin, things like that. I just feel like that's not a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in literature as we would like. Yeah. And then a lot of the character of legacy, I wanted it to be, I wanted it to be a strong character.But also have a sensitivity about her. And because from sensitivity, a lot of your magic, a lot of your power comes from that. I think a lot of times as athletes, we feel like being sensitive is a weakness. And I wanted her to be a great example for my daughters, for other young women out there, that your sensitivity is where a lot of your power and your inner magic comes from. And it was important.For legacy to go on that journey to figure that out. Well, Kobe, that's one of my next questions. That both books have this concept of granite, this like internal magic. Yeah. That all the characters are trying to find and discover and then channel. What is granite? How does it sort of factor in our lives? Can we use it in our world? Yeah, that was the other thing that was really important was like for our stories, I wanted to create sports that kids could actually play. And like magic that is inherently in the sport.Right, like if you watch Leo Messi, you know, on a penalty kick, bend it around the wall. If that's not magic, I don't know what is. Right, and so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it's saying, okay, what are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as people? Well, it's our emotions, and how do we process our emotions? How do we deal with certain things like fear, anxiety, and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How do we deal with that? And I just felt like we're not really teaching our kids those complicated messages. We tend to dumb down content for children and make things very simplistic because we feel like, okay, they can only handle us so much. But I feel like if we can give them really complicated messages at an early age, how to deal with emotion, you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ings good, bad, or indifferent,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from that. We just have to teach them to be self-aware of those things, and that's what Grana is. And we're just teaching those lessons through sport. I'm assuming from the crowd, you've created some magic in your life before that you have this show up. Just a quick switch. So the Wizard Art series, yeah, it'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Legacy McQueen. As opposed to one person, you know, with an opponent across playing tennis, yeah, it's the story of 10 young men, basketball West Bottom Badgers. Yeah. Hey, 好，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山寨天下播经，有我 Cyrus， 有 Vincent 同埋威后嘅 Dennis。 Hello， 你好。 咁其实 Dennis 咧，其实揾一集都可以咪前嘅，唔使喺度做我哋嘅幕后嘅，都可以都出镜嘅，都系出镜嘅。系啦，咁啊，今集我哋就继续讲翻上一集嗰个话题啦。但系未讲之前咧，我又想大家讲咧，两个礼拜之前咧，我就去呢个咧喺 Costa Mesa 咧有个叫 Children Book Festival， 但系我谂住去咧就因为咧我带个仔去关于系嗰啲小朋友儿童书嘅 festival 啦。咁原来一开到咧，原来知道咧 Kobe Bryant 咧嗰一日咧都会去现身咧，系做一个签名会。咁签名会系签咩咧？就是、介绍嗰番咧佢嗰个佢出咗本新书啊。咁啊，好幸運地咧，我就買到呢本新書啦。Kobe 有 Kobe 簽名嘅，阿 Vincent 可以睇下，有好丁屎咁大， 丁屎咁細嘅、 Kobe 簽名嘅。OK， 呢本書就叫做《Legacy and the Queen》。Legacy and the Queen 咧 ，Legacy 即係講緊佢自己啊， 係講佢四個女，哇，特別有錢嘅，嗰啲生啲女多啲嘅。咁啊，佢四個女咧。但是不約而同咧，佢四個女都好中意打網球嘅。咁就關於咧，有一個係叫做喺好似一個童話故事，關於一個女仔咧係打呢個網球咧，跟住咧就用網球呢樣嘢咧去到係幫呢個社會，幫呢、這個即係帶出個信息出嚟，正面嘅信息啦。OK， 咁呢本書咧就你估係幾錢？ $20， 冇 連埋税差唔連埋曬唔使$20。 咁 平，系啊， 哇！ 咁啊，咁啊，当时咁 Kobe 嗰阵时佢有个签名会嘅，但我去到嗰阵时咧已经太迟，因为你要去签名会咧，当时你去晨早咧，啲人嗰个 vendor 就会派嗰啲 wristband 啊，即系派嗰啲派筹啊，令到即系咧，如果唔系咧，你会好多人噶嘛。咁啊， 呢本书唔系你俾佢签嘅， 唔系，咁啊派筹，咁啊派晒咯。咁但系咧 ，Kobe 就好人啦，即系就算你俾唔到簽名，佢本身已經之前預先咧就簽好咗幾廿本，就放喺度，放喺嗰個攤位度喺度賣。咁好幸運，我就買到啦。咁我買到之前有段小插曲嘅，但系又係同中國嗰啲球迷或者中國留學生，應該中國留學生嚟嘅，所以真係 愛美國嘅。 唔係又諗住買曬啲出翻嚟炒啊？ 就係、是、咁我， 真 係你睇下我嗱，咁我就去到會場啦，就去揾嗰個攤位邊個 vendor 係買本書啦。咁我差唔多去到嘅時候咧，突然間有個人走嚟同我講話，叫我用佢張 credit card 嚟買呢本書。我都唔知你講乜撚嘢，你邊位我都唔撚知你，我都行到過去。我行到去之後 ，excuse me, who are you？ 跟住佢用英文同我講，但係佢亞洲人嚟嘅，就同我講話叫我。用佢張 credit card 嚟買呢本書，咁我唔知講乜，我冇答佢，冇睬佢，繼續行去嗰、那個，我睇下本書係咩嚟噶嘛，我想睇下 Kobe 呢本係咩書啊嘛。去到，跟住有個職員就同我講，就話佢可能見到我同嗰條友傾偈，其實唔係我同佢傾偈，係嗰條 approach 我，嗰條友問我嘢啫 ，OK， 係我唔識佢嘅，但係嗰條友咧就以為我係識佢嘅 ，OK， 咁啊仆街啦，咁咧。佢就好唔滿意咁同我講咧，話如果咧你係幫嗰條友同我講就話，如果你係幫嗰條友買書嘅話咧，我唔會賣俾你嘅。 我但係話我講，屌你講乜撚嘢啊？我都唔識嗰條友嘅。He approached me, he talked to me first。佢以為我，佢以為我同佢一齊嘅。咁我同佢一，咁我就話：喂，你唔係嘛？就因為我係亞洲人，佢係亞洲人，咁咪咁樣話你歧視我啊？屌你係咪先？係嘛？要加州嚟㗎，定我哋玩曬啊？跟住其實嗰個都係亞洲人嚟嘅。咁跟住講完一扎人之後咧，就話原來嗰條友咧已經係買咗兩三本書㗎啦。 哦，佢嘅本咧就係走去想買多幾 多本。你有冇話每人限買幾多本啊？ 每人好似買兩本嘅啫。 哦。 你買兩本 make sense 嘅，因為你一本你想送俾人啊嘛， 係 啲 make sense 嘅。你話你買到五六本咧，屌佢咁樣，你有 同埋我同埋我見到嗰條友咧，唔係淨得佢嗰啲 friend 結埋有三四個嘅。咁佢就嗰條友就話好，嗰啲嗰個職員同我講話，因為嗰條友咧就已經買咗成起碼三四本書噶啦。佢啊，佢見到我以為我認識佢咧，就拒絕。 佢以為你係幫腔， 係啦， 買本書嚟賣。 佢又有幫腔啦，咁我心裏解釋我唔識佢嘅 ，OK。咁收尾我就 都買幾多本啦？ 嗰條嚇、 啊，你自己買幾多本？ 我自己買咗一本啫，因為開頭我諗住冇買嘅，但係呢本閪書係咪先？你真係我 嗱，其實呢本書你望落去咧，個樣好撚怪嘅，屌！ 係咯， 好撚怪個網球。 但係佢係 children's book 啊嘛 ，children's book 係咁啦。OK， 咁收尾我終於買咗啦，因為我買嗰時咧係好多人排隊噶啦，係、水尾嘅啫。咁我咁難得 Kobe 嚟簽名。咁咪買佢咯，呢、這個 children's book 其實都有成200頁個 ，OK 呢本書。咁啊未完嘅喎，咁收尾完咗之後咧，就 Kobe 咧就上台就講翻佢對呢本書嘅感受啦。我影咗個 video 幾分鐘嘅，一間我哋做完呢一集之後咧，我哋會 show 俾大家睇咧個 video。咁啊，關於 Kobe 啊喺台上面嘅好多人好近距離見到 Kobe 嘅。咁啊，佢喺台上面講完之後咧，就正式有簽名會啦。咁啊，簽名會咧，我就冇 wristband 就排唔到啦。咁、我就見到之前喺嗰個攤位前面同我講嗰個亞洲人咧，佢有份排隊嘅。啊，原來佢講國語，屌你，原來強國人嚟嘅， 估到啦。 原來係強國留學，應該係留學生嚟嘅。 未開波已經話又係排隊，又係炒書啦，又係唔使講啦。 唔係，如果你買兩本係正常嘅，如果你買超過兩本咧，你係炒賣咁啊，唔係要 let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buy。係 啊，你要俾第啲人嘅機會。 跟住排完我之後買完之後咧，隔兩三個加成五六個人之後就冇得買啦，買曬啦。 哇！你行運喎。 我係行運，因為我初頭去咧，俾個職員鬧嘅時候咧，係冇人排隊嘅。因為我早去嘛啊 ，OK， 咁但係我去到之後隔一陣，我夾下有呢本書都 OK 喎，都可以買喎，都值得過。因為你平時好難揾到 Kobe 簽名噶嘛，大佬。 Kobe 簽名起碼一張卡，如果你籃球卡嚟計咧，最少都五嚿水噶啦。 係啊。 哇，係咩？ 係啊。 錢 嘅。係啊。 咁所以 卡就唔同書嘅。 係。咁但係佢簽都有啲價值喺度啦，同埋呢本書，如果佢。呢本書嗰個 face value 都係$17啫嘛， 唔會輸。 $17咁即係其實就係佢免費簽俾你啦。 我即係當買本書， 係咯， 收藏下啫嘛。 係咯，同埋呢本書。 如果講真，如果我喺度嘅話，我都會買咯。我話淨係有 Kobe 簽名都抵啦。 係啊，咁咪變咗，咁但係千祈唔好炒賣咯。炒賣呢啲嘢， 等我睇下賣緊幾錢先，會上網。唔係，肯定有啊！話俾你知，一定有。 Legacy of the Queen。可能你上 eBay 撳啊？可能就係嗰、那個。可能就是那個強國人炒賣那、啊、你看啦、啊、那、啊、講開炒賣啦、Vincent、啊、我問你啦、 啊、 下個星期二 NBA Season Open、啊、Clipper 主場對 Laker 現在那個票價炒到什麼程度 最平山頂$165 OK咁一定唔係正價啦，已經係炒咗啦。 正價我睇好難講，正價定係唔係正價嘅，因為你譬如你買 season ticket 嚟計咧，佢係逐個 set 每次個 game 同你計嘅，最平大概好似係$15一個。 其實真係海鮮價啦， 係啦。咁啊，$15一個 game， 咁 face value 佢嗰個 recommended selling price 啫，咁我當你可能係$80啦 ，double 咗咯，唔好貴啫， 唔係好貴。咁會唔會仲有一個禮拜啦？咁會唔會到球賽開始接近嗰幾日咧，會唔會降價點咧？ 通常咧個價錢 peak 咧就係開波之前嗰三四日嘅。 一係咧，一三隻之後啲嘢賣唔出咧，就係咁冧價噶啦。 係咁冧價。 開波嘅錢應該80到100蚊到啦。 哇！咁我開波嗰陣時，哇！ 你博富碌噶，但係你差唔多臨開始嘅時候貴翻嘅喎。即係你好難捉心，你好難捉嘅啲嘢。 同一日朝頭早可能會平，但係臨開波之前可能會貴翻。 臨開波之前可能會貴翻啦，冇錯。 即係佢有反彈啦。 有啲嘅，因為物以罕為貴啊嘛。 OK， 係咯，咁啊。讲开呢个湖人嘅喺 NBA 嚟NBA 去呢个中国嘅 preseason game 咧，我 day one 开始我就讲话，其实咧你呢班其实呢班 NBA 球队咧，任何一队都唔应该去中国打巡回赛。第一样嘢就系话，湖人星期四去完上海打，星期六去深圳，星期一翻嚟就即刻。主場對 Golden State, Golden State 打 preseason， 星期三又是打 preseason， 又對 Golden State。 佢會飛去 Oakland？ 唔係佢，我唔知道，好似都有飛。星期五又是對翻Golden State， 即係一個禮拜之內打五場波，仲要計你在中國翻嚟嘅時候jet lag。咁你屌你尾，你 唔使打啊！ 同埋你唔好記得喎 ，Vincent， 呢一兩年咧 NBA preseason 咧。佢縮短咗嘅，佢係之前一個月，而家三個禮拜啫。 嚇、啊，短咗好多啊！啲 game 少咗好多。 咁你變咗你嗰啲 NBA 球員同埋呢個 Liga 嘅球員會周居勞動啊嘛。 嗯哼。 warm up。 同埋你周居勞動，你影響佢 season opener 噶嘛？唔多少有影響噶嘛？所以你話呢班 冇辦法㗎，因為 NBA 想 globalize 嘛，佢一定要去第二個國家打嘅。 係啊。 如果唔打嘅話咧，冇人睇嘅。 我知道，咁但係作為。正式嚟分析或者層面上佢唔應該去，因為 其實應該可能你早啲去咯，唔好到拉尾臨開波先去望鳩咯。我覺得係咪應該第一個禮拜 preseason 即刻過去打咧？ 係 先諗，仲翻到嚟 preseason 得個兩日頭，冇嚟咁望鳩嘅啫。 得個禮拜頭，仲要打多兩場，咁你變咗你有個 adjustment 咯。雖然話你嗰班友仔都係坐私人飛機㗎啦，都舒服嘅，但係始終都係有 jet lag 㗎嘛。 同埋嗰班都係飛機都攰嘅， 同埋都係攰。同埋嗰班友仔係嬌生慣養㗎嘛。屌你老尾，你真係你話真係又會有 jet lag 啦， 唔使講一定有。 佢翻到整幾條女咁啊，仲喺大陣啦，翻嚟腳溝亂曬啦，係嘛？ 整幾條女，你話喺中國整幾條女，定係翻到嚟之後？ 屌喺嗰邊一定整幾條女俾佢嘆噶，喺大陸做嘢，一係俾錢你唔要錢啊，俾啲女你啊，好似啲 big party 咁，哇，全部女啊，哇咁。 嗰啲係嗰啲啊，嗰啲收對嚟收水啦。 對你嚟講係一種應酬嚟噶， 係啦。喂，咁啊，即系讲翻，始终都系你，即系你对嗰个球队嗰、那个比赛先收盘，真系有影响啊嘛， 一定有影响。 同埋你讲翻炒卖啦，炒卖就话有啲 NBA 球迷，所以咧我一早啲球迷咧，有啲话咧，啲中国球迷咧坐火车咧，由第二个省坐10个钟头咧，坐去深圳定上海睇啊！你黐撚線嘅， 唔係佢哋點講咧？我都話啦，我成日同啲 friend 講，我哋喺美國，尤其是 LA 住，係一個 luxury 嚟㗎。係 啊， 你諗下 NBA 兩個 team，OK？、Okay? NFL 兩個 team，baseball 兩個 team， 仲有咩啊？ Major League Soccer 兩個 team， 乜都打孖上嘅。屌你老尾，我哋啲 NBA 啲飛都唔撚就睇嘅。屌你尾，今場波閪到廢閪時睇，你諗下？啲大陸仔啊，屌你咪要揸10个钟嘅火車仔睇 preseason 啊！屌你啲 preseason 唔撚值錢啫，一蚊都冇人買啊！尋日嗰場做 Melbourne？ 屌你老尾，我哋睇佢喺呢度睇 NBA， 我哋係唔會睇 preseason 嘅大佬，我哋係唔會 preseason， 因為 唔會俾錢去睇 preseason 嘅門票同你正規常規賽門票係平啲，但係唔會差好遠嘅， 係咪啊？理論上咧，其實如果你 season ticket holder 嚟嘅 preseason 嘅門票同正常門票一樣價錢， 係 佢冇 value， 係。 但你想想那些人個勾掉的個球期打的熱身而已玩而已， 不是只是勾掉的，譬如第一場 LeBron 和 AD 在上海打，兩個每人都是打24-25分鐘， 你想想給56元買張飛看12分鐘，真的挺值得玩的。 第一場在上海打LeBron 和 AD 兩個主將打24-25分鐘，即是說全他只是打半場的，第三個就即刻冇打，OK， 嚟到深圳仲撲街 ，AD 同埋立班兩每人打12分鐘， 哇！屌你老尾，你冇你真系你，如果你真系同埋你嗰个气氛系差好多噶嘛？因为你到咗下半场，尤其是下半场，你嗰个气氛，因为始终你要俾嗰啲新上任或者有啲球员要争嗰个位嘛。嗯、你大约有20或者20多个球员，佢要争嗰啲准备去常规赛嗰个 roster 嘛，所以变咗系俾嗰啲球员发挥啊。你正选嗰啲唔会俾你噶嘛， 冇错。 同埋你会受伤噶嘛，惊佢。同埋你喺中国有 Jet Lesson 噶嘛，有好多因素要考虑嘅话，佢一定都唔会俾你打好多时间啦。就算俾你喺咧美国打 Precision， 佢都唔会打好多时间啦，系嘛？ 都系十零廿分，顶笼25分钟， 即系半场啦。 半场顶 晒啦，所以就话有啲球迷系嘛？16000买张飞去睇 pre-season， 有啲话本来800蚊就炒到几千蚊嘅，喂炒到呢啲真系戆鸠喎！头先你咪后仲讲咩啊？麦哥话 C 票嗰个球迷点啊 ？C 票嗰个梗系假噶啦，分分钟印出嚟撕捻咗之后，咪用个 e-ticket 去睇多次啦。冇话俾你知啊，唔会有一个强国人会抌万几蚊落咸水海噶， 系啊系啊，因为钱嚟噶嘛， 冇人会咁做啊。 佢哋系嘛， 系啊， 佢哋身体却很诚实。 我未谂听过咯，你谂下，你走去食餐饭都同你讲价嘅，屌你咩？万几蚊人仔啊，大佬两差几嘢美金啊，边个咁样行家？ 万几蚊人仔， 同埋你中国嗰啲佢都好先进噶嘛，佢唔系净系 physical ticket， 佢有 e ticket 噶嘛，系嘛？ 因为中国迟啲唔使 e ticket 噶啦，睇样入去噶啦。我俾你知啊，佢呢个 C 票16000咧，只不过咧系想加分咋，可能佢咧。 就係想話俾政府知， 可能佢嗰啲 social score 低啊，可能上個禮拜俾人捉完偷人偷一樣嘢，就可能就係俾你去睇 NBA 減你分。 喂，同一個情況咧，就係我哋喺美國咧， 上次你條撚樣裝人沖涼扣撚咗你兩分 ，OK？ 咁啊，你啊諗辦法，今次我使條 C 票，咁啊， 升翻 balance 翻， 你係咪教？ 我話即係仲有賺添， 可能有賺添。 唔係啊，即係好似咧，我哋啲美國咧，美國呢度咧，屌你老味，我哋咪要 credit 嘅。咁明明有錢，我哋都唔供啲嘢，咪即係唔一效果俾錢，要供之後 build up 你 credit 啦，係啦，同一道理啦，就係你做好多嘢出嚟 build up 你個信用，你個社會嘅信用啊嘛，咁你到時就唔會變咗低端人啦。 呢個 idea 就係絕對就係 credit score enhancement 啦，係 啊， 即係譬如你買屋啊，你唔夠 credit 啦，唉，好啦，還咁啲債先。 哇！但係佢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credit score 嘅 marketing 嚟嘅喎，呢個係好即係一個示範俾人睇喎。 梗係啦，你諗下，冇一個中國即係十個中唔係100個有一個能夠香港人都好隱晦咁講嘅，佢唔會夠膽有個中國人夠膽咪講唔支持嘅，個直情話咩 Mori。Fuck you， 都好咁樣噶啲嘢。 喂，但係你首先唔講呢樣嘢住啦。嗰個門票嘅 face value 4600蚊，可能佢坐好前啦。但係佢買咗16000蚊，呢樣係咪戇鳩啊？ 4600蚊睇 precision 啦。 屌你老尾，我不如買張飛機票係嘛？ 你知唔知啊？喂，我講係嘛？我講我上一俾你知啊。佢16000蚊睇個 precision 啊嘛。我成個 season 都唔使16000蚊啊！屌你。 呢樣嘢要搞清楚啊！ 包埋 parking 添啊，包埋食嘢啊！你知入面 Cebu Center 入面咩好貴啊，大佬？ 唔 係 啊，有樣嘢又 喂，可能買埋圓球衣俾我添啊，大佬。 有樣嘢可能咧，又唔可以否定嘅。 否定咩？ 就係咧，嗰個買萬六蚊嗰個咧，係貪官嚟嘅。 有可能 幫白嚟 富二代 嚟係。其實是一個 money laundry 的。 哇！屌你老尾，如果我啲中國高官啊，就即刻查佢收入來源啊，啲錢喺邊度嚟嘅，大佬？ 冇啊，佢哋嗰啲啲係嘛官官相 位。佢走啲資金走咗落 去，分分鐘華六蚊交急嘅啫。 係，同埋可能交急唔出奇啦。係，同埋咧有可能咧就係啲官根本就係攞佢嚟係嘛，就係、是。俾官嘅， 即係 CCTV 咁啫嘛。佢話俾你知，原來哦咁樣嘅，即係我哋個國家人咁撚真美國，咁撚真 NBA 嘅。 唔係，佢呢條友就話咧，佢撕票嘅原因咧，即係同好多中國嘅網民，即係啲球賽未打之前咧，同中國都係個立場一樣，就係話要嗰個 NBA 同埋 Houston Rockets 道歉啊嘛。道乜撚嘢協啫？ 其實我都唔諗明道乜撚嘢協啫，真 係。黐撚線係佢自己一個啫喎，係佢自己個 Houston Rockets 嘅 manager Daryl Morey 自己一個個人嘅 tweet， 個人嘅發表意見喎，道乜撚嘢協啫？ 道 咁嗰樣嘢佢真係唔撚知 嘅。OK， 你話 Dale Morey 叫佢道歉 ，OK， 你叫冇 ，OK fine， 你佢叫個人嚟講，私人嚟講道歉 ，OK 冇問題。但你屌你尾禍不及妻兒喎，你叫 NBA 同埋 Houston Rocker 道歉，唔撚係啊嘛？你啲 N， 你知啊？美國嗰啲 sport 咧有好多嗰啲球員咧有撚有錢嘅嘛，成日都犯罪嘅嘛，成日都話又話強姦啊，又吸毒嗰啲性啊，嗰啲佢真係犯罪喎、啊。嗰啲 NBA、NFL、Major League Baseball 都唔會同佢道歉啦，係咪啊？嗰啲又真係犯罪，佢啲都唔會道歉啦，佢啲做乜撚嘢歉啫？ 雖然係戇撚鳩，總之戇撚鳩啦， 仲會叫佢道歉喎、啊？屌你老尾！冇可能啦，係嘛？你自己，你不如個脆脆地，好似嗰一萬七千幾個球迷，有冇睇撚咗就算咯。 因為我哋呢啲想 call 啊，都係 not 第一句就係 not guilty 嘅。我屌你老母，話撚知你乜嘢啊？係 not guilty。 唔係呢個係呢個係嗰個 judicial system 俾我嘅權，俾我哋嘅權利嚟噶嘛？係嘛？ 所以我哋呢度根本屌都唔撚明嗰啲人做乜撚嘢，同埋咧。 最緊要就係大家嗰個價值觀同埋大家個心態唔同啊。 分裂國家。 係啊，即係我哋嘅心態就係點咧？就係、是、哦，你講句説話，我講咗咪算咯。因為美國有言論自由啊嘛，即係好多人講咗，除非真係人身攻擊啦，除非真係為 生命危險、啊， 生命危險啦、 啊。 佢講句説話，只不過我哋要支持香港啊，我哋支持班學生。 咁佢冇講支持學生，我支持香港咋？ 支持香港。 佢係講得好 general， 好 broad 嘅，唔係話好 specific 嘅。 誒點講啊？中國人不嬲都係最出名對號入座㗎啦。佢哋啲人啊，好簡單。我話屌你死撲街搞嚟㗎屌！你話我，你明白？佢任何嘢都可以嚟。 但係佢但係佢唔會諗到係你，因為講件事你先話佢啊嘛。你唔會話特登話嗰條友㗎嘛。 就算你唔一係話佢，你話第二個啊。都好似關事咁啊！啲 兩位係啊， 我嗰、那個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好多事大媽，好多事啊！好多事大媽， 你好多事啊！ 好多事 啊！ 好多事啊！ 唉、哎，算啦，即係講多無謂，即係佢再一次拆出國際啦，唯有就咁講啦，即係。 講冇用嘅，但係行動最誠實啊嘛！上海個球場同埋深圳嗰兩個球場係坐18000人嘅。 喂，你有冇聽過咧？上海嗰個 game 入邊咧，佢有人講喺度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喎、 嗯， 有冇聽過？ 係、嗯、啊係啊，喺上海。 係你繼續講。 係香港人講啊！我冇睇過成個，係香港人講啊，定係啲中國人講啊？ 廣東話好準嘅。 應該係講。 即係我第一個印象就係話邊個講嗰陣係夠姜啊？ 系啊， 真 系 够 姜， 阿妈喺大陆讲啲嘢， 真系够姜，真系够姜。 同埋咁样，有一样嘢咧，上海咧就比较 open 啲嘅，冇咁卵閪嘅啲人。但系点解？如果你翻大陆，你或者同啲大陆人倾偈咧，好多大陆人咧都会话俾你知，上海人好卵仆街。其实咧， 上海人质素高啲， 其实唔系 高少少。 因其實係嗰陣時要睇翻歷史嘅話咧、你知道上海人唔撚中意你共產黨，跟住之後咧，共產黨就大做宣傳，話你班上海人自私，乜嘢乜乜柒柒乜乜柒柒，又講到你班上海人幾撚串啊，幾撚乜嘢，幾撚撲街咁樣，形成咧嗰、那個輿論之後咧，如果你翻大陸咧聽咧，好多人都批評上海人，但係咧。到我直接接觸啦，啲上海人啦，好撚 friendly， 好撚 friendly， 都係講道理嘅， 根本係講道理。 咁 講 道理，你諗下，如果佢唔喺上海度講，你喺北京或者第二個地方講嘅話咧，翻咗啲人咧揼撚柒佢噶啦。 屌就我諗，就算深圳講都撲街啊！ 係啊，呢個俾人揼柒佢嘅。 係啊，就算深圳講都撲街啊！所以那班友仔是啊，好嘢啊！ 唔係咁啊，講開你講開呢樣嘢啦。其實 Donald Trump 都有出聲喎。Donald Trump 係屌啊 Greg Popovich 同埋屌呢個 Steve Kerr 啊。哦，屌 Steve Kerr 就好笑，佢話一個人，佢話佢一個好弱嘅僆仔，好似話 唔係，佢又話咧，佢對於呢個話呢個 issue 咧，佢唔係好清楚，所以佢唔適宜 comment。 嗯， 佢就係好輕輕帶過，佢真係話佢唔 comment。OK， 其實屌佢一早知道咩撚嘢事啦，係咪啊？黐撚線，佢唔撚講啫嘛。 唔係因為咧，冇一個人夠膽做先頭部隊嘅，即係你講行講錯，因為你要知道咧，中國 market 真係大嘅。第一，因為好多人都想打入中國嘅市場，因為中國有14億人睇 NBA 嘅話咧，真係好多錢嘅，所以 很難說的，因為我都不覺得 Steve Kerr 要做生意的話，因為他個只不過 manager 他不會 代表，而且 Steve Kerr 呢，他的 Golden State Warrior 呢是不嬲同這個Donald Trump 有牙齒印的。 哦，咁啊係。 佢哋贏咗冠軍之後咧， 都唔肯就去 White House。 係啦，冇錯，佢都唔肯去 White House 啊！佢已經係唔係單止佢成個球會或者入邊啲球員都係同佢唔 都係屌開㗎啦， 係都係屌開㗎啦。同埋 Steve Kerr 係本身打 San Antonio 跟開 Greg Popovich 嘅 ，Greg Popovich 咧又係對呢個 Donald Trump 係有好不滿嘅。 但係 Popovich 就 清晰啲， 清晰啲啊， 清晰啲。佢講嘢清晰啲，就係話咧，佢都支持呢、這個。Adam Silver 嗰、那個 second statement 嘅，即係都支持佢嘅，講佢應該講嘅嘢嘅。咁但係 Greg Popovich 嗰個地位高啲啊嘛。 咁啊，路士弗啦，咁成個 NBA 三十個 coach number one 最 respectable 都係 Popovich 嚟噶，點數都係。 不，但係其實另一方面，我覺得 Donald Trump 又唔係錯曬嘅，因為佢講嘅嘢就係話，你班友仔對美國入面嗰啲 issue 咧，就指三道四，成日鬧我哋美國。但一到中國咧，你又即刻禁聲還唔出聲喎、哦？我覺得佢唔係完全錯曬喎、哦，係咪啊 ，Dennis？ 我唔知道話講乜嘢。 係咯， 我唔知道。 即係總之佢就話有啲 NBA 嗰啲球員或者成個 lead 咧，對呢個中國事嘅事件或者對中國嘅嘢咧，就好似。跪低或者不敢出聲咁樣，但係喺本地嚟講咧，對好多美國嘅 issue 或者對呢個 Donald Trump 咧嗰、那個批評就好多。 哦，咁、那個個都係噶啦，嚇、啊，因為 其實我覺得 Donald Trump 咧好少做，即係我覺得美國咧得兩種人嘅啫，一就好中意 Donald Trump， 一就唔好唔中意 Donald Trump， 冇中間嘅、即係好少話哦乜所謂啦，因為 Donald Trump 講嘢有立場嘅，佢唔會，佢係好。極右一個極右人，佢係唔用，從來都唔會討好，即係佢基本上係當 Liberal Party 當嗰啲 Democrat 嘅選民，佢都廢閪事同你攞你嘅選票，我唔撚採鳩你，我淨係做翻我要做嘅嘢，所以佢俾好多人感覺就係佢好唔 stable 講嘢，即係好隨心所欲，即係好多時個腦諗到咩就講出嚟咯、所以 隨口就爆出嚟， 冇錯冇錯冇錯。 我哋呢度咪有啊！屌，上次嗰、那個啊唔撚記得係邊個啦，都唔撚都冇撚出聲啦，都 係啦。咁啊， 好多都因為同埋咧，有一個 news 啊 journalist 啊，有個 journalist 唔知釘乜鬼嘢嘅啊，因為佢自己都講啊，佢話佢根本咧，因為佢哋係淨係睇 sport 啊嘛。佢所以完全咧就唔會諗到咩政治， 冇政治嗰啲， 冇政治嘅嘢。但係跟住講到咩中國嗰陣時咧，根本佢哋根本其實亦都唔識回應嘅， 亦都唔識要回應，或者 叫 或者你叫你啲人就最好唔好回應，最好以身事外， 費事回應 啦，將事外最好會玩火。 因為文化水平文化的 difference 太大了，但是因為我們香港人我們知道什麼講得什麼不講得嘛，即譬如我們是 Steve Kerr 的話，他問了一個問題，他說你會怎麼答，如果你是 Steve Kerr， 如果我 Steve Kerr， 如果都是可能對他可能會答得好一點，但是都是迴避的啦， 即如果我 Steve Kerr 的話， 我會怎麼說呢，我說希望香港盡快回復平靜，希望香港和埋政府佢盡快達成一個協議共識。 哦，我諗 Steve 唔會講呢啲，佢就係話， 我覺得太深。 香港同中國，唔係中國，即係中國嘅球迷同埋全世界球迷都係一樣。我即係講嗰啲咁嘅嘢啦。 係，我都係愛嘅咁。 係啦，即係好似 James Harden 咧，James Harden 開始時候開頭都貴 嘅。James Harden 衰撚咗啦。 係啦， 佢拉尾佢都話：，我哋要支持中國啊，乜乜到拉尾俾人狂屌。 狂屌完之後咧，佢就收尾話支持翻 Adam Silver， 兩面不是人。 係啊，好多時係咁噶，因為佢哋根本就唔知發生咩事。 同埋呢啲撚嘢本身同嗰個有 endorsement deal 噶嘛，佢暑假一定會去中國做嗰個巡迴。 係啊，你諗。 所以 其實咧，你睇翻 Adam Silver 咧，其實咧，佢呢條友仔咧都好夠僵嘅。 係啊， 你諗下，佢話我哋會支持我哋 employee 講任何嘢，嗱，佢冇表態，佢淨話支持 employee 講嘅嘢啫。 係啊，同埋佢唔係佢唔係。佢 employee 講嘅嘢咧，佢唔可以封殺，因為佢係佢個人嘅嘢啊嘛。 係啊係啊， 佢冇個人嘅嘢啊嘛。同埋頭先都講啦，做乜撚嘢協佢個人啫嘛？做乜要 NBA 黐撚線咁道歉啫？話大佬啊，喂，以後任何啲人 在網上或者 social media 說什麼柒你都要道歉，那就好不 行。 你再看得出中國人的思維是怎樣，他覺得任何事任何 的小代表，譬如說這間公司任何一個職員他講錯一句說話就無限上綱，就變成個 CEO 都要 responsible 的。因為中國人呢這個奴性就是這樣來的，你要哦他你馬來的，怎麼你 NBA 要代表這個馬道歉，即是我們美國人不會這樣想的嘛， 不會。 你是個人主義來的嘛，你自己講錯自己的問題，做乜要我同你對立咧？調翻轉頭係咪先？調翻轉頭，調翻咩？如果我啲馬講錯嘢，喂，除非真係講到好撚大鑊啦，佢插唔掂，我同佢講啦。調翻咩？自己即係自己嘅自己搞出嚟，搞出嚟嘅嘢，自己搞翻掂佢，就咁簡單啫嘛。 好似屌我哋，好似嗰個外交部嗰條緊爽條 緊爽啊，係啊， 緊爽嗰條契弟，屌你諗你係政府官員啊，你代表中國講嘢添啊，你都喺度講唱鳩衰美國啊！你講到美國一文不值，係嘛？又話美國，屌你咁樣，你哋係嘛？根本連自己嘅 中國外交發言人啊， 係中國外交發言人。 你諗下粵語， 屌咁樣，我哋美國有冇叫佢係嘛？ 冇錯冇錯， 我哋都冇咁樣。 即係你話，如果你要逐個自執嘅話咧，佢班友仔啊，屌你習近平啊，直情要寫一封悔過書都寫唔撚，寫 唔了你啊！屌你啊！習近平可能都是看 NBA 球迷嚟噶，屌你老尾！而家你咁樣，你嗰個又話唔播啲 PC 新 game 啊！你千祈唔好 regular 市場播添啊！習近平都是球迷嚟噶， 騰訊都播翻曬啦，但係佢就唔諗播 Hilton 啫。 其實呢單嘢係好，其實即係過一排就冇嘢噶啦，過一排冇嘢啊，同埋佢即係仲有升嗰個係嗰個 the hype， 或者咧係嗰個係佢虛張聲勢啫嘛。嗰兩三場 PC 成 game 啫嘛，屌你老尾！係唯一有一人睇咧，就係嗰啲人買飛入去睇，其他啲人都冇人睇嘅，大佬。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大家唔好記得，因為佢一定會降温。大家唔好記得咧，2022年咧，北京會主辦冬季奧運啊。 我係2022年。 佢會主辦冬季奧運，所以佢有好多大型嘅賽事，或者佢會嚟嘅話咧，佢要建立自己嘅形象嘅，佢唔可以同 NBA 撐到痕嘅，明白？佢唔可以嘅，佢如果佢同埋，如果佢真系佢撐到咁狠，人哋嗰啲其他國家真係會杯葛你噶。 會唔會杯葛我唔知啦，因為而家咧，佢哋而家喺度咧狂印銀紙，跟住狂派錢啊嘛。你見你佢哋而家，所以佢哋有幾多錢咧？嗰、那個喺個運動嗰方面咧，想攞翻一個。 唔係啊，但係咧，你個杯葛以前歷史都發生過噶，你記唔記得慕尼克奧運啊？慕尼克奧運好多幾大世紀之前咧，就係好多國家杯葛啊！ 慕尼克奧運係 Germany 嗰次啊嘛， 係啦係啦， 係咪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嗰次啊？ 係啊係啦係啦，即係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可以上網再 check 啦，我再補充啦下一集。但係啲人真係會杯葛你噶，屌你老尾！而家你真係中國係好多人夾住你噶，所以你真係你唔係話中國夾住自己啲子民咧嗰、那個分數制。出面世界都有人夾住你噶，係撚 住佢 係嘛？係撚住佢噶，所以變咗咧，嚟仲有一單嘢就係話你講喺 James Harden 啦，佢喺嗰個喺日本咧完咗嗰、那個喺一個記者會上面咧，有個 CNN 嘅記者問佢，有一個叫咩啊 ？Christina McFarlane 就問咧，關於 Houston Rockets 最近發生咁大單嘢咧，個風波之後咧，你覺得點睇？James Harden 都未出聲 ，NBA 有一個 marketing 咧，就確令嗰個記者咧叫佢唔好問呢個問題。其實係唔撚得噶，其實係唔得噶。所以 NBA 之後咧就發咗個聲明話咧，嗰、那個 marketing 嘅人咧做得唔啱、嗯，因為佢你唔可以禁記者發聲嘅。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話俾記者知呢個問題你可以問呢、這個問題你可以 問。係啦，係啦。 其實咧，我覺得咧 ，NBA 嘅當即係你睇到 NBA。個當局咧，佢哋都係比較都好醒目嘅，即係都好知道。我覺得佢哋係知佢每嗰、那個佢哋嗰啲員工嘅言行舉動，佢都好清楚啦。 係， 即係歸根究底啦，即係 NBA 佢俾到我睇成件事對中國嗰啲插曲啦，都係有大將之風嘅。 嗯， 即係都話哦，你哋唔可以講呢樣嘢嘅，你唔可以唔可以阻止言論自由，因為咧、言論自由咧係民主嘅根本嚟嘅。 係啊，所以 任何尤其是記者。記者是報導翻事實的全部， 其實很簡單啫嘛。你俾佢問，球員都有權唔答啫嘛。 係啊， 球員唔答咪得咯。 係咯， 你可以俾佢問噶。 係咯， 係啊，你唔使針對根就話，你唔可以問。你啲係呢個 marketing 係好差，同埋你唔可以，同埋你對 NBA 同埋傳媒嘅關係咧，係會 搞翻曬， 搞翻曬嘅，因為任何嘅 relationship 都係兩方面噶嘛，你都有時你都要嗰個傳媒幫你噶嘛， 冇錯。 同埋你嗰個 NBA 嗰個 marketing 係做得好好嘅，係比因為佢全世界籃球啊嘛，所以佢好注重 marketing 嘅，同埋好注重同傳媒嘅關係。所以你咁樣呢、這個喺呢個記者會 CNN 個記者問俾人問，仲俾人攞埋個麥咧 ，NBA 之後咧發聲就話其實呢個唔啱嘅，係啦，咁所以你嗰個言論自由好重要咯。相反嚟講，你嗰啲記者想問問題 ，NBA 都話你可以問。相反，你睇下香港啲記者係俾人揼嘅，係咪啊？ 香港就唔好講啦。 香港唔好講，香港留翻低我講啦。 唉，真係咁你睇我睇翻啦，講翻呢個大家幾年前咧，未知道嗰個 NFL 嗰個球員 Colin。Kaepernick 咧 ，Kaepernick 嗰單嘢嘅， 係啊係啊，嗰個 ，其實都係同言論自由有關嘅喎。咁、但係咧， 唱國歌嗰陣時， 跪低 就係啦，跪低就唔企喺度， 係啦， 放隻手喺心口。 咁呢單嘢咧 ，NFL 係 handle 得好差嘅。 worse， 佢 handle 差之餘咧，無論你話佢啱定錯，佢係 handle 差嘅，所以變咗咧呢單嘢出咗之後咧 ，NFL 嗰個收視係跌咗8%嘅。 同埋加埋我阿 Donald Trump 又屌幾下喎， 係啊，Donald Trump 就話就話，其實 Donald Trump 係幫嗰啲 NFL owner 嘅，就係、是、都係有少抑壓呢個 Colin Kaepernick 嘅。 佢唔使擺嘅心口咪得咯，企喺度都得嘅啫。 唔係佢其實咧，佢嗰個 NFL 可以同佢咧，大家係有一個 agreement 一個 deal 就係話。你或者你唔出嚟更衣室咯，你喺更衣室即系播緊國歌嗰時喺更衣室咯，唔使出嚟先咯。 佢唔會啊，佢一定要出嚟，佢就要表態啊嘛。 我知道是我明白，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雙方面係 come to agreement， 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可以 handle， 即係總之總括嚟講 ，NFL 呢單嘢佢 handle 得係好啲嘅， 應該係可以 handle 得。 所以變咗咧，跟住之後咧，呢、這個 Colin Kaepernick 咧係俾人封殺嘅，冇一隊球都係簽佢嘅。咁佢變咗咧， 佢而家唔係四狗仔咩？ 冇啦，而家咧，咁之後咧 ，Colin Kaepernick 咧就控告呢個 NFL 同埋控告啲嗰啲所有嗰啲NFL 嗰啲班主啊，告佢啊，收尾 NFL 都要跪低，要同佢妥協賠翻錢俾佢。 哦， 係 嘛？ 係啊， 正路啊嘛，因為你咁真係真係 handle 得非常之差咯。 同埋呢個 Colin Kaepernick 佢唔係一個差嘅 quarterback 噶嘛，冇嚟冇一個球隊唔簽佢喎，係咪先？所以佢一定係俾人封殺，又因為呢單嘢，所以變咗你 NFL 相對嚟講 compare 翻呢個 Daryl Morey 講嗰單嘢，佢係 handle 得好差啊嘛。 唔撚係喎，佢走撚咗之後，而家四狗仔好撚叻喎。 四狗仔是五場未輸過。 係咯，我就以為屌。 四狗仔輸咗十幾年噶咯喎。 係啊。 咁所以變咗， 呢條友可能就係呢條友咯。 所以你頭先打阿 Vincent 都講啦，你嗰個 NBA 就 handle 得好啲啦，喺好過 NFL 啦。 唔係 NFL 冇咁國際性啊嘛。 係啊， 變咗佢好多嘢，可能嗰個經驗咧，丟所有嘢嘅經驗咧，就可能冇咁好啦。 同埋 最緊要一樣嘢 ，Donald Trump 一屌完咧，Donald Trump 一屌完咧，佢真係。要識點 handle 因為你 NFL 要好小心 handle， 因為你嗰個 marketing 主要喺美國啊嘛。係 啊， 淨 係喺美國。 同埋你 NBA 嗰啲啊，全世界啊嘛。 全世界。 雖然你話中國個 marketing 頭先上集都講啦，佢係佔10%到啦，但係佢有好多嘢，但係始終都係個 global game， 唔係淨靠中國噶嘛，屌你。係 啊，所以我哋天下波經繼續屌。 所以 繼續屌強國。 即係連續幾集都係屌中國喎，真係真係。 係咯，只係有時又唔 係 幾好喎。 唔係，我哋唔係特登，即係 得下次做下功課，等我講翻 NFL 咧，可能會好啲咯。 下次我講下 NFL 賭波啲嘢啦。 係啊，講翻 NFL。 講翻係非政治同籃球嘅嘢啦，嗱、非政治同體育嘅嘢啦。 非政治同體育嘅嘢啦。 講翻啲下，係嘛？ 因為 NFL 今年 Rams 真係好撚慘啊！ 係啊， 打得好撚差。 屌，上年贏撚都咪啲行衰運帶埋嚟今年咯。 帶埋落今年係嘛？屌！ 咁咪我哋完之前咧，我琴日去呢個 LA downtown 啊嘛，我坐呢個 Metro 嗰個 Expo Line 啊嘛，一翻嚟嗰陣時咧。 即係下完波嗰時咧，我坐 Expo Line 啊嘛，翻嚟嗰時咧就見到好多四舊仔球迷啊，哇好開心啊！因為啱啱對完呢個 Rams 啊嘛，琴日嗰場係嘛，所以好開心啊見到。都成班喺度，我話邊個贏啊？我哋贏咗 啊！四九仔簡直係 Clipper 翻版啦，衰咗咁 Q 耐，四九仔仲衰撚過 Clipper， 講真， 衰咗好多年啦。 廿年都有啦。 係咪 Steve Young 嗰時啊？嗰時 係有廿年啦。我嚟美國咁耐，屌你咩？四九仔俾人 就冇啦，已經 俾人少咗幾撚耐啊！ 好啦，咁啊，我下次就再講呢個 NFL 啦，同埋賭波啦，同埋最緊要係大家10月22日咧。記得去 Stable Center， 佢有嗰個派呢個 Free Hong Kong T-shirt 係嘛？我哋都會去撐啦。 Free 嘅 Hong Kong T-shirt， 係 Free 嘅 Free Hong， 免費嘅。 唔知有冇人唔唱國歌，反而走去唱嗰首香港嗰首歌咧？咁啊， 嗰日應該會唱咩？ 場內一定會有人著嗰件衫，同埋嗰個一定個姿態好高調噶啦。係 啊，應該10月幾號啊？ 10月22日星期二。 個禮拜二啊。 22日下星期二，好，到時 在 那 裡 大家再見面。 好，到時見啦。今集講到咁多先，下一集再見。 拜拜。 多謝 Dennis， 多謝 Vincent， 拜拜。 拜拜。 拜拜。